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整个阴道的环境是酸性环境， 它是因为乳酸一直在这个里面产生着，所以它的内环境应该是偏酸性的。 对，酸性。 而且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房子它是不是应该有点特点，比如说它是温暖的是湿润的 对对对对、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这是妈妈啊雌激素的作用、 嗯、 它就是一个呢阴道壁很有弹性，非常厚保暖，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因为一些糖原呢把这个阴道的环境呢变成一个酸性环境，一般的是 pH 值小于 4.5、 嗯、 等于 4.5，在这种酸性的环境下呢，一般的像微生菌啊、微生物啊这些都不在，就是不容易繁殖，就处于一种非常安静的状态，它的抵抗力就阴道的抵抗力就是增强了。这个时候呢，外界的包括一些细菌啊，包括一些这些外界的这个微生物啊，也不容易进来，即使进来的话也是在酸性环境里边，也不容易就是那个生长啊繁殖啊。 嗯， 所以呢这个情况下有三个，一个是妈妈雌激素，一个是乳杆菌，还有一个阴道的酸性环境，这三个条件就是构成了这个阴道的一个生态的平衡。 我们说这是一个平衡的， 哎，对， 这个阴道的内环境， 内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是不容易生病的。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呢，咱们就把它叫做阴道的自净作用。 嗯 啊，它是正常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一旦这个环境就是打破了，那么就容易得阴道炎了。 比如说到了这个绝经期， 比如说绝经期，绝经十年。那么呢就是说这个雌激素就低了，就是妈妈老了、 嗯、 然后雌激素就是很低了，它呢没有能力让这个阴道壁呢再增厚了，它就阴道壁已经变薄了、 哦、 这个时候呢糖原也就减少了、 嗯、 那么阴道的环境呢就是酸性环境已经慢慢的开始就是变成一个就是往上变成往碱性的环境， 它不够酸了、 这个、不够酸了， 嗯， 对，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抵抗力就降低了、 嗯、 微生物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繁殖啊、 哦、 嗯，然后呢外界的这些就是细菌呀、 嗯、 也容易入侵到阴道里面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得阴道炎、 哦、 啊，这种阴道炎呢就是老年性阴道炎的发病的原理。 所以以前很多人认为自己绝经了、 啊、 然后就不会患上各种炎症的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对对， 恰好是因为您绝经了，体内的雌激素不够了， 对， 以至于你阴道的这个内环境我们说平衡被打破了， 对， 它不够酸。 对, 对， 这样一来以前还在外边觊觎的这些细菌这个时候就沉血而入了。 对对对、 哦、所以这就能够解释他的第一个提问了。 对, 对， 第二个提问哈，他就说自己最近这五年哈、啊、一直没有性生活了，就想问问这阴道炎是打哪儿传染来的 啊？ 他一直认为患上阴道炎是因为被传染来的 啊，所以还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情况、嗯、一个呢就是说他的内环境改变了，然后呢那个抵抗力降低了， 嗯， 所以外界呢就容易入侵引起一个阴道炎。 这个不赖他有没有性生活、啊、是吗？ 对，他但是外界入侵有很多原因，比如说阴道萎缩了 啊, 啊，原来呢就是外阴是肥厚的啊，大阴唇整个的是肥厚的，所以呢他这个阴道口呢有可能就是说跟外界有一个屏障， 就是说把门的、 啊、 把得很好、 啊、对对对对、嗯、现在呢就等于是外阴也萎缩了、 哦、 阴道也萎缩了，然后阴道萎缩以后呢并且呢他是也松弛了，这个时候呢阴道壁有可能就跟外界直接就接触了、 哦、 啊，接触以后比如说外界短裤啊、 嗯、 比如说卫生纸、 嗯、 是吧，咱们结完大小便以后的卫生纸，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马桶啊，共用马桶，像这些情况都可能会造成它的这个微生物啊像这些东西进到阴道里面、 嗯、 然后引起一个阴道炎、 就是、 所以它不一定是、嗯、啊性生活， 对， 哎， 就是说你这个时候自身的内环境变弱了 啊， 抵抗力变差了 啊， 这个时候随便的一些生活当中的有可能导致这个感染的元素就很容易他就能够趁虚而入了。 对, 对, 对， 我们说把门的能力又已经变差了哈。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在这里是不是我们也经常会提醒一些患者哈，就是您在个人卫生方面像您刚才提到我们的内裤

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炎症，还有一个呢就是考虑有没有其他的病变、 哦、 啊。要假如像这种情况的话呢，也可以就刚才我说了，可以做一个腔镜啊，咱们看一下里边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嗯， 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做一个刮宫，就是针断性的刮宫，可以把这个里边的这些积液呀，或者是内膜呀，给刮一个出来，送个病理， 嗯 啊，看一看情况。 那个就是彻底把心里边这块石头可以放到地上了哈、 对对对对， 就彻底解决了你的内环境的问题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好 啊。 那李阿姨，我们还是建议您哈，就是咱们现在就可以去一个做一个进一步的这个检查，判断一下积液的多少， 对对 对，然后再来确定下一步我们怎么来治疗。 嗯嗯、对， 嗯，抓紧时间看看微信网友的提问。春天说了，患老年阴道炎5年多，现在是刚去协和开过这个欧维婷， 嗯， 我也不知道这什么药、 啊， 每天一次，上了3天了，今天感觉小腹两侧胀痛 啊， 一活动会有一种牵拉痛， 啊， 他说这个是不是用药导致的呀？还是说什么？他还有乳腺结节 啊， 还想问问用这个药会不会有什么风险？欧维婷是什么？ 欧维婷是一种雌激素， 雌激素 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因为雌激素降低了，所以呢引起一个阴道炎，所以呢咱们治疗的话，这个就牵扯到它的治疗。 嗯， 治疗一般的老年性阴道炎呢，咱们就是用一个局部治疗，就是不是口服，而是就是说那个 只针对阴道内环境， 软膏，对，只针对阴道，就把这个软膏呢就放到阴道里面去、 oh. 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他呢是今天已经上了第3天了，一般呢就是上这个药的时候呢，应该不至于引起像这个两侧的小腹痛，但是也有的人对这个药物就是有点不大适应，那一般呢就会引起阴道里边有一些刺痛啊。啊，有一些这个就是红肿啊，这、就是一些对这个药物本身引起的有一些不适， 但是会感觉是小腹两侧疼吗？ 但是这个小腹两侧疼痛，并且有一侧牵拉痛， 嗯， 这个呢应该关系不是很太大， 和用药的关系应该 不 太大， 对 对, 对对， 因为用药必须是局部用药， 局部用药， 如果有症状的话，应该是在阴道，你会觉得那里面 对对 有感觉， 对 吧？ 对对 对, 对， 那他这怎么办 啊？ 您给他点建议吧。 然后他还有一个就是说 乳腺结节能用这药吗？ 他要是小腹痛，再观察吧。如果小腹两侧小腹疼痛的厉害，并且呢有一侧有牵拉痛，持续这样的话呢，他就到建议他啊，到医院再去查一查。 嗯、 啊，到底是子宫还是附件的问题哈、 哦、 啊，还是一个什么情况？ 我就想问一下， 嗯， 如果说是我阴道炎的症状，然后我去医院了， 嗯、 然后我说我可能有阴道炎， 嗯， 然后医生给我开了这个雌激素的软膏， 啊、 嗯，但其实同时要不要提前我们医生问诊，或者是帮我排查一下其他的有可能，比如说您的卵巢是否有炎症呀、 啊， 附件是否有炎症 啊, 啊, 啊， 这些我们要提前给它排除掉吗？ 啊，是这样的，就是要做检查的话，妇科检查它是应该是有这些 一套的， 就是一套，对、 哦、 对，比如说有阴道炎，咱们要取个白带化验一个，另外呢，咱们要查一下子宫有没有压痛，附件有没有压痛、 嗯， 如果有的话，同时治疗。 哦，明白了、 啊， 就是提前真的是妇科检查应该是一套的。 对， 不管这个里面你今天是因为阴道炎来就诊、 嗯嗯， 可是如果同时发现其他的炎症的话， 对 对, 对， 可能是比如说包括口服的药， 对， 我对症给你同时来治疗是吗？ 对 对, 对， 这是一次性解决多种问题。 对， 嗯，哎，就是包括下面的那个微信网友小顺儿哈，他问到的也是偶尔他会用到欧维婷、嗯、这个里面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在节目结束之前有必要说一下。 啊啊， 就是关于这个阴道炎使用雌激素软膏的问题、 啊、 很多人会担心一个风险、啊、 嗯 啊，在这里有哪些情况、 嗯、 比如说他患上哪些一些疾病啊， 嗯, 嗯， 既往的病史啊， 嗯， 可能是不太适合用的。 嗯，他是那个是这样的，就是他这个是外阴肝，有点淡淡的血迹，60岁， 嗯， 然后偶尔用一下欧维婷缓解原来的子宫肌瘤是萎缩了啊、 嗯、 这样的啊。那个欧维婷呢，一般的呢是局部用的雌激素，像这种局部用的雌激素呢，一般它是经过阴道吸收到全身血液里边呢应该是很少的， 嗯， 所以呢它的相对安全，就是风险相对的会小一些、 嗯、 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思